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音乐随心听，今天我们来听电影的这些好听的配乐。刚刚听到就是《海底总动员》当中的 Robbie Williams 唱的 Beyond the Sea， 用爵士这种风格呢去唱一对小丑与他们俩的奇幻冒险的旅途。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1992年在法国上映的《印度支那》。这部影片呢是以越南人民奋起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残酷统治为背景，讲述的是一个越南女人不顾她的母亲反对和一个法国军官相爱的故事。在1993年的时候呢，这部影片获得了第65届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奖。其中有一首音乐呢是一定要推荐给各位的，也是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听到的 Tango。 它是一首非常迷人的法式的 Tango 舞曲，在93年获得了第18届法国凯撒奖最佳配乐提名。 Thank you.